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一，农历7月14，北京多云，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金砖国家要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有望在经贸、财经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金砖国家文化节将于9月15号至22号在厦门举行。 特别报道喜迎19大，山西制造用自主创新跑出中国速度。 政论片《大国外交》在各地引发热烈反响。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座谈会举行。 比特币中国暂停 ACOB 提币业务。央广时评 ICO 绝不会成为监管盲区。 外交部就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发表声明。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的主旨演讲，强调金砖国家要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让合作成果惠及5国人民，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福祉惠及各国民众。央广记者马闯、刘乐、刘慧民报道。 下午3点30分许，习近平步入会场，在演讲中他首先对大家来厦门表示欢迎。 很高兴同大家相聚在风景宜人的鹭岛厦门。这类人呢，常爱讲一句话，爱拼才会赢，这其中蕴含着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厦门这座城市的成功实践，折射着13亿多中国人的自强不息这样的一种奋斗史。 习近平指出，十年间金砖5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79%，贸易总额增长了94%，城镇化人口增长了28%，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做出突出贡献。他强调，金砖合作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上，要总结成功经验，勾画合作愿景，踏上新的征程，深化金砖合作，助推5国经济增加动力。 要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创新促增长、促转型，积极投身互联网加、数字经济、共享经济这些带来的创新发展浪潮，我们应该共同探索经济创新增长之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的对接，发挥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互补优势，培育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大市场，形成联动发展格局。 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国际安全秩序的建设者，要勇担金砖责任，维护世界和平安宁， 建设性参与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解决进程，发挥应有的作用。我相信，只要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终将无处容身。只要坚持对话、协商、谈判，为叙利亚、利比亚、巴以等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条件，战火终将平息，流离失所的难民定能重返家园。 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疲弱期，保护主义和内部倾向有所上升。习近平指出，要发挥金砖作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是要动谁的奶酪，而是要努力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我们要合力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提供更多先进的理念和公共的产品，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促进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 优化重塑。 习近平强调，金砖合作的意义已超出五国范畴，金砖国家应高度重视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拓展金砖影响，构建广泛伙伴关系。 一箭一断，实践难折，我们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和影响力，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汇集各国集体力量，联手应对风险挑战。 习近平还指出，工商界是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十年来工商界人士将企业发展融入金砖合作，为构建金砖经济伙伴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你们发挥工商界在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开展更多互利共赢、利国利民的务实合作项目，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金砖国家将迎来更富活力的第二个十年，让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让我们的合作成果惠及五国人民，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福祉惠及各国民众。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携手打造世界经济新亮点》，一论习近平主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厦门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习近平欢迎普京来华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习近平强调，我今年七月访问俄罗斯期间，同总统先生就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我七月份访问俄罗斯啊，取得了圆满成功。那一次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谈，我们就双边关系和我们共同关心的国际重大问题广泛的交换了意见。我看到现在两国的各部门啊正在全面的落实啊我们达成的共识，推动着两国各领域的合作不断的取得新的成果。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巩固业已建立的高度政治互信，坚定加大相互支持，加强战略协作，要发挥双边合作机制作用，落实能源、航空航天、核电等重点领域合作项目，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加紧开展互联互通等方面项目对接，促进两国毗邻地区共同发展。要密切人文和地方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要加强两军交流合作，密切在国际多边场合协调和配合。 我们希望双方呢携手努力，除了能够助力于我们各自国家的发展以外呢，我们也一定会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啊做出我们两个国家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巩固团结合作，对外传递积极信号，着眼合作全局，规划金砖合作方向和重点，加强协调配合，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完善机制建设，推动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厦门会晤取得丰硕成果，做好会晤成果后续落实。 总之，我希望这一次的厦门之行啊，给普京总统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相信我们会在这里开启金砖国家下一个黄金十年。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继续呈现积极发展势头，俄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深化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沟通协调十分重要。俄罗斯支持中国成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习近平和普京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同意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并密切沟通协调，妥善应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这一最新形势。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参观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各位听众，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大范围会议将于今天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将从今天11点开始为您并机直播大范围会议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新闻中心昨天举行记者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分别表示，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将有望在经贸、财经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央广记者马哲、马宁报道。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经贸合作一直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压舱石和推进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有望在推进金砖经贸合作的机制化、系统化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包括期待领导人会晤核准建立金砖国家示范电子口岸网络，核准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纲要，核准金砖五国服务贸易合作路线图，核准金砖五国电子商务合作倡议等八项内容。 中方期待与金砖各国一道共同推动厦门会晤呢，就上述八个方面的成果达成共识，把金砖的经贸合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推动五国朝着建设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实现一体化大市场方向呢发展。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表示，金砖五国在财经领域取得的成果前所未有，不仅有宏观的，也有具体的合作措施和途径，为今后金砖国家在财经领域进一步合作奠定了非常务实和有针对性的基础。 要继续秉承和落实2016年杭州 G20 峰会的财经成果，我们五国呢都共同承诺呢，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共同推动五国的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增长。 中国代表团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谢金英昨天表示，今年各方将推动金砖国家迈入大文化领域务实合作的新阶段。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谢金英表示，金砖国家之间的文化合作对于金砖国家携手谋求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精神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各方将推动金砖国家迈入大文化领域务实合作的新阶段。 今年七月，金砖五国代表共同签署了落实金砖国家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行动计划2017至2021年，推动金砖国家迈入大文化领域务实合作的新阶段。在文化部长会议期间，成立了金砖国家图书馆联盟、博物馆联盟、美术馆联盟和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开启了金砖国家文化机构间常态化合作模式。 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一项重要配套活动，将是9月15号至22号在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文化节。期间，来自金砖五国的210多位艺术家将奉献各类演出，共计30多场，活动都将免费向市民开放。 金砖国家文化节以文明相融、民心相通为主题，文化节期间所有的演出、展览均是由五国艺术家联合呈现，充分展现金砖国家相互交融的良好愿望。这也是首次五国的艺术家同时来进行展演。 谢金英表示，人文交流是金砖合作三大支柱之一，各国将不断创新合作方式，开展人文交流，夯实金砖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 互联网是十年来最热情拥抱金砖合作机制的领域之一。九月的厦门，互联网企业家们对于下一个金色十年有着怎样的愿景？来听央广记者刘一晨、王宗英的报道。 从金砖机制建立前再到携手并进的十年间，金砖国家间的协作交往有着怎样的变化？要说清楚这件事，恐怕没有谁比旅游网站更接近第一手数据。携程网 CEO 孙杰介绍， 十年的角度，刚刚开始的时候增长会比较小一点，因为都比较远，但从最近几年的趋势来看会非常好。今年特别是到俄国，增长非常快，全国输送了120万人，携程的增长也是超过50%。 受益于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2010年被称为国际版淘宝的速卖通上线，是阿里巴巴旗下唯一面向全球市场打造的在线交易平台。在金砖伙伴俄罗斯，它的市场份额早已遥遥领先。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总经理沈迪凡， 大概在2-3年前就已经是俄罗斯当地最大的这个电商公司了啊，应该离这个俄罗斯最大的这个互联网公司不远。那我们 从今年开始帮助一些这个俄罗斯本地的这个企业卖一些就是说跨境不能卖的这个商品，那比如说一些中大件啊，冰洗空，那包括一些本地的这个品牌来做电商，我们也会一样的帮助俄罗斯当地的中小企业、中小品牌货通全球。 国内共享单车领域正在积极谈判，筹备将共享单车骑入其他金砖四国。摩拜单车 CEO 王晓峰： 当我们去把它带到更多的其他的金砖四国，尤其是公共交通基础就是相对没那么发达的这个城市的时候，它应该能够起到更大的补充作用。 喜迎十九大， 五年耕耘，砥砺奋进。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仅迎来了丰收的喜悦，更是在成就感中激发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前景的更高期待。从今天开始，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推出喜迎十九大专栏，集中播出一批反映祖国各地各行各业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实实在在的成绩迎接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报道。 从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到复兴号实现完全自主研发，从第一炉时速350公里的轮轴用钢，到轮轴通过标准动车组428公里交会试验，山西装备制造企业用创新惊艳了世界。请听央广记者岳旭辉、山西台记者马江歌、徐敏的报道。 在世界最大的不锈钢企业太原钢铁集团公司炼钢一厂冶炼作业区电炉甲班的班前会上，班长徐慧龙安排好生产任务之后，特别向工友们强调要确保产品质量。 轮轴钢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不仅是代表太钢，更是咱们山西甚至中国，所以我们绝对不敢马虎，必须得把它干好练好。 由太钢和太重联手打造的轮轴此前已累计完成60万公里的运行考核，即将入驻复兴号。 钢定正不正常？ 好，一切正常。 那我过压机了啊。 好的。 在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车轮二厂的车间，副经理李树林正沿着生产线检查着每一道工序。他说，这条生产线是全球投产最快、生产效率最高的高铁车轮生产线。太钢和太重联手创造了山西制造史上的新高度和新速度，在高度垄断的高铁核心技术领域，唯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走。 核心的一些技术靠买那是买不来的，你花多少钱他也不卖。 自信来源于精益求精的细节雕琢和勇于创新的科技攻关。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车轮二厂锻闸工部亚机操作工苏小雨是一位90后。6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来考察时曾鼓励他加油干， 打破这个国际车轮的垄断，实现车轮国产化，并将我们太重的车轮、中国的车轮推向世界， 实现全部高铁轮轴自主化生产，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标志着山西企业的制造能力达到了世界同行业最高水平。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金属与化工研究所副所长张斌： 在中国标准动车组428公里的这个交会实验上，装的一半都是我们国产的车轮，其中太重的轮轴都在上边，经受住了考验，在监控中发现轮队的这个运行品质啊，包括状态都是非常优良的，比国外的都一点不次，而且很多性能都非常好。 大型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一经播出，随即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专题片全景呈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之路，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变革世界中的中国担当。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田博弈： 看了大国外交之后，让我感觉到其中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的大国外交关系，让我特别的触动，因为这展现出了大国的自信，是为解决世界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的解决方案。 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实现新拓展，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不断提升。对此，辽宁省锦州市委党校教师李颖深有感触。 这里有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态度，更有中国的行动。看了这些，我感觉到作为中国人，我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过去五年，伴随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演变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局面全面展开，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 习主席提出的一些理念呢，应该说让外国人都耳目一新。我觉得呢，这首先反映出呢，是八大以来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发展取得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成就。没有成就做支撑，中国呢就谈不到自信。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 我们的大国外交领导人不仅亲力亲为，而且成为中国递向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片。所以领导人到访演讲，包括各种双边和多边的交往，无不体现了中国风采、中国气质。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上，来自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有关负责同志和抗战老战士、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深刻阐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大家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而努力奋斗。 比特币中国日前公告表示，9月3号下午6时起暂停 ICOB 提币业务，等待监管政策正式明确。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继8月30号 ICO 项目平台 ICO Info 宣布暂停一切 ICO 业务之后，9月2号晚间，国内三大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的比特币中国发布公告称，从即日起暂停 ICO Coin， 也就是 ICOB 的充值与交易业务。比特币中国表示 ，ICOB 提币业务于9月3号下午6点暂停，请用户在此前将 ICOB 余额提现。而 ICOB 在比特币中国上线还不到1周时间。中国科技金融法学研究会理事肖萨认为，目前这个行业监管处于空白，而未来将被纳入到监管范围里。 这个虚拟的商品，它带有一种一般等价物的特点，也就是说很像一种货币，所以可能会在未来由于一些证券法或其他法律的修改，而把这种类型的一般等价物类型的这种类货币给纳入到法律的这个监管的范围之内来，这也是有可能。 8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成立的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发布文章称，部分区块链应用在通过 ICO 的形式融资，存在通过 ICO 进行传销、诈骗等活动，容易导致金融风险和社会问题。北京市网贷行业协会、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相继发出过相关的预警提示，而本应在9月2号举办的2017打卡区块链国际高峰论坛也在前一天被叫停。中国金融40人论坛常务理事张嘉林提醒投资者理性看待区块链技术与 ICO 炒作。 如果它对应的某种物或者对应的某种使用的一个权利它没有的不存在了，那它实际上价值是为零的。而且呢，它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债务凭证不像央行发行的货币，你最后的钱总能找到央行来给你兑现。代币本身最终有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不要期望它一定会有接盘侠。 央广时评，ICO 绝不会成为监管盲区，撰写肖志涛。和股票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IPO 相似， ICO 就是借区块链项目首次发行代币，用来募集比特币、以太币等通用数字货币，而数字货币通过一定途径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实体货币的。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数字货币的升值，国内 ICO 市场日渐火爆，众多从事 ICO 服务的机构和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些甚至已经渗透到居民社区，以升值预期和高额回报为诱饵，把手伸向了对 ICO 并不了解的大爷大妈，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了此前的 P2P 乱象。有些代币在数月内价格上涨几百倍，投机加上炒作正滋生出新的泡沫，而在这个击鼓传花式的金融游戏中，不排除一些精明的炒作者正在不断制造舆论，伺机离场，让普通工薪族接盘。中国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国内已完成的 ICO 项目累计融资已超过26亿元，超过10万人次参与。令人担心的是，大量 ICO 项目没有实体依托，没有项目本金，甚至连一份像样的白皮书都没有，就直接面向社会进行募资，巧妙地规避了证券法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相关法规。正如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所描述的，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并形成的较大风险隐患，其中涉嫌诈骗、非法证券、非法集资等行为。更有媒体援引央行相关人士的结论，目前90%的 ICO 项目涉嫌非法集资和主观故意诈骗。没有永远上涨的市场，越是新概念、新名词，越有可能暗藏风险。一切违背基本常识和金融规律的投资都可能成为陷阱，投资者不得不防。仅让投资者自己擦亮眼睛还不够，作为新生事物， ICO 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状态必须改变。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不管是传统业务还是创新业务，不管是线上业务还是线下业务，也不管是持牌机构还是未持牌机构，只要开展金融服务就必须纳入监管范围。由此来看， ICO 绝不会成为监管盲区，被纳入监管是迟早的事。任何负责任有良知的政府都不会容许扰乱金融秩序、危害人民财产安全的行为存在。ICO 本身仅仅是一个工具，用好了利国利民，用不好就是祸国殃民。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怎么去理解、去使用、去有效的监管。 外交部昨天就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发表声明，声明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予强烈谴责。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是中方坚定立场，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意愿。我们强烈敦促朝方正视国际社会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坚定意志，切实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停止采取恶化局势，同时也不符合自身利益的错误行动，切实回到对话解决问题的轨道。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全面完整执行安理会有关涉朝决议，坚定不移地推进半岛无核化目标，坚定不移地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环境保护部昨天下午发布消息，已于昨天11时46分启动朝核辐射环境相关应急预案，进入二级应急响应状态。目前东北三省和山东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运行正常，环境保护部第一时间已在东北边境组织开展辐射应急监测。 第13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昨晚在杭州黄龙体育馆拉开帷幕。 中国摄影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京闭幕，李戈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第9届主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崔天琪、刘晨龙、郑兰，主播文启、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古城新韵，自在镇定。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